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指鹿为马太荒唐，小人得志心肮脏，悄悄设下一毒计，是谁容谁奸在当场。各位看官，咱们讲了很多先秦的成语故事了，今儿啊咱们说说一个秦朝的成语。哎，整个成语故事可以说实在是荒唐，可是荒唐之中却暗藏着杀机。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话说呢，秦始皇死后，年幼的秦二世登基，大太监赵高叫独掌大权。一日早朝，赵高把某国进贡来的一只梅花鹿拉到了大殿之上。 赵爱卿，一大早的你怎么牵头骡子牵到殿上来呀？ 万岁，果然眼力出众，这次您虽然是说错了。 哎，我怎么又说错了呢？ 您上回呀、啊、把板凳啊说成是机器猫了。 哎呦，我连死活都分不出来呀、啊、活物跟凳子，我那不是开个小玩笑吗？ 那是玩笑吗？ 那这一次 身为一国之君，说话可不能这么样的粗鄙， 也不能这么样的机撩。 万岁、哎、呦，我机撩那不是还是您给弄的吗？ 那咱们暂且不提啊，我问你，这不是一头骡子吗？ 这怎么能是一头骡子呢？ 那这个长着脚的东西是什么动物？哎，他在扁扁，咦，哎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您说话怎么越来越肮脏了呢？ 什么叫肮脏？昂昂昂！ 哎呀，皇上啊， 那你 说，这是一匹马。 说笑喽，说笑喽，这怎么能是马呢？ 现在虽然科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动物，像克隆牛啊、转基因猪啊，都出现了。但是马我认识，马比这个东西大多了嘛。马有一条长鼻子，马那耳朵跟蒲扇似的，那才叫马呢。这怎么能 说？万岁！比马大的那是象。 那比象大的呢？ 大恐龙。 哎呀， 万岁！ 那 这确实是一匹马。 怎么可能呢？ 不信，您让众位大臣们说说看呐。 我就不信，我就不信，这能是一匹马吗？咱俩都胡说八道嘛。这，哎呀，我跟你开玩笑，我说那东西叫象，你这东西叫鹿。知道吗？鹿这能是马吗？你把鹿牵到那小强面前问问，你问问小强，你告诉他这是什么？ 那不马吗？那不 no problem 呀？这不 等会儿，小强，你看他嘴里头这是什么？ 那是一句英文哈 ，no problem， 这不是一匹简单的马呀，而是一匹来自于北方的这个梅花马，哎。 说得好， 胡说，这能是马吗？你到另外一位大臣面前问问，众爱卿，实话实说才是本朝的肱骨之臣呐。说，小明，你说这什么？ 鹿，绝对是鹿，绝对的鹿。 哎， 鹿， 小明，你的答案很有道理吗？这是鹿。 小明，看清楚了吗？ 我能看得清楚谁中谁奸，我看的是一清二楚。哎 呀，好，你给我记住，其他的群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你们说呀。 是马，是马嘛？可宁是马。哦，这个东西是马了。 你们这些个软骨头。 好，小明啊，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感情叫梅花马呀。来，退朝，赵爱卿把梅花马牵到后院，我要骑马射箭。 哎呀，全体大臣都问完之后，80%都说是马，20%说是鹿。他暗暗记下了那些说是鹿的人，后来赵高使尽了阴招，把那些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一个个的迫害致死。各位看官，您听明白了吧？这就叫颠倒黑白，颠倒是非啊！以后历朝历代的奸臣大都学会了这一招，几乎是百试百灵。颠倒黑白的封建年代，真是啥也不说了，那叫老黑暗了。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嫦娥奔月有原因，玉壶光转存冰心，多少年来流传过是代代相传，太动人。列位，中国古代有的成语啊还是有这个比喻意义的，有的成语呢完全就是记录一件事儿。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给您介绍这成语，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呢却没有比喻意义，仍然代代相传，充满了象征性，以至于啊我们的航天事业都曾经拿它做过文章。到底是什么成语呢？先听故事。话说在上古时代，昆仑山横跨西藏青海两地，平均海拔4500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高山。每天爬一米得爬上4500天，每天爬10米也得爬450天，每天爬100米忒累了，还是坐下来听我讲故事啊。在昆仑山下有着许许多多的神话传说。话说后羿，自从上昆仑山上射下了9个太阳之后，感觉爬山呢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于是他天天爬，年年爬，终于成为了蜘蛛人了啊。后羿的妻子原来叫恒娥啊，汉代人呢为了避当时皇帝刘恒的讳，之后名字改为了嫦娥。这个嫦娥貌美异常，漂亮的不得了。说这一天嫦娥正在家中闷坐， 老公，你回来啦！看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啦？ 不用看啊，从你嘴里散发出的浓浓的气息来看，来闻啊，你应该做的是凉拌韭菜、大蒜炸酱面、洋葱炒鸡蛋、油炸臭豆腐，是不是？ 哎呦喂，老公啊，你可真聪明！ 不用聪明，这鼻子不瞎就得了。哎，不过啊，你吃完这东西，下回能不能稍微的漱一下口子吧？ 哎呀，人家着急出来找你嘛，老公，你上午上哪儿去啦？哎，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长的一根毛发？哎， 不要疑神疑鬼的，这不是毛发，这是玉皇大帝的胡子。 嗯、 哎呀。我今天早晨去昆仑山顶锻炼 啊， 遇到了玉皇大帝，奖励我一颗仙丹，叫做销魂升天丸呐、啊。吃完以后就可以成仙了。 哼，老公，拜托你下次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借口呢？天底下有哪个老婆会相信这样的借口呢？ 哎呀。一般人听来肯定是觉得不可思议喽，但是它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吗？你也就见怪不怪了，是吧？ 嗯，那我就相信你吧。 哎，躲在墙角的鬼鬼祟祟你是谁啊？ 哦，他呀，他是要加入你的后羿剑术研究所拜你为师的人，他名叫庞萌。哎，老公啊，这个人行为诡异，经常自己一个人躲在墙角吃拉面，我呀看他心术不正。 哎呀，嫦娥，嫦娥呀、 嗯， 你怎么怀疑完我又去怀疑这个年轻人？人家就是害羞，不好意思。 嗯， 嗨， 哎呀，哎呦， 那边那叫庞萌那个，你是不是要拜我为师啊？ 弟子叩见老师。 哎， 弟子在家乡的时候久仰老师您的威名，就好去 什么？ 就好像皓月当空 啊， 群星不能与之争辉，又好比春风雨露，遍泽世界各地。无论僧侣、道士、俗人，甚至连猫狗禽兽提起老师的大号，都纷纷赞不绝口。所以弟子这次来向您学习剑术，但求老师别嫌弃弟子，守在身边。弟子愿效，还马之劳。 哎呀，年纪轻轻的这个，哎呀，说话还是很入耳的嘛。好，你以后就是我的顶门大弟子。哎， 等会儿， 晚上睡觉拿你顶门。 我是那顶门杠、我是老大。 对， 好，好，我就是老大。 对， 我是大爷。 哎，不， 我是大爷。 不能这么说。 吃糖葫芦就吃糖葫芦，我想吃炸糕就吃炸糕。 对，饿了吧。要不拿个烧饼垫垫， 可以，哪有烧饼？ 哎呀， 哪有烧饼？ 买去了啊！ 老公，我还是觉得此人心术不正。 哎呀，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呀？庞萌啊，以后刻苦学习剑术，跟我一样成为神剑手啊！ 啊，多谢师傅。哎呀，师傅，不是我说别的，您不仅剑术高超啊。 还怎么样呢？ 您长得嘛， 嗯， 您长得，您简直就是， 嗯，后羿在世， 对， 我活着呢， 活后羿， 我活着呢，我现在就是我就是后羿。 哦，那您就是后羿又在世。 哎，你怎么老惦记我死了？ 没有，我就说您长得，那叫怎么？他们老说那个什么 玉树临风。 哎，对，长得 帅。 哎，汶川林峰， 我觉得说太对了，太对了，什么，不是地震玉树文，还汶川，不是，哎呀，你说人间， 您长得忒美了， 对，有这么好的大弟子啊，我干嘛还要升天？我干嘛还要成仙呢？ 这就不死了。 哎，我把那个销魂升天丸，我给他扔了吧。 扔了， 别扔，嫦娥呀， 哎， 你把它包起来吧， 啊， 咱别扔了啊，咱把它当做传家之宝。 得嘞。 就这样，庞萌成了后羿的大弟子，他整天学习剑术，表面上十分刻苦，实际上啊，正如嫦娥所说，此人是个心术不正之人。自从他看到后羿把仙丹交给嫦娥保管之后，就很注意这件事，很想把仙丹拿到手，要得道成仙，因此一直在寻觅机会。 这样呢，后羿才会吃了大亏，真是不听女人言，吃亏在眼前呢。但说这一天，后羿带弟子们上山狩猎，庞蒙找了个借口留下来，后羿走后，他就来找嫦娥。 师娘，师娘，师娘，你在哪儿呢？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庞蒙， 哎， 你不是生病了吗？ 啊， 你怎么有力气在这大呼小叫的？ 师母，我问 你啊， 这仙丹这东西要是吃了， 啊， 是真能成仙吗？ 我不知道啊。 你把仙丹放哪儿了？说呀， 这个， 怎么不说呀？ 你痴心妄想，我不会交给你的。 少废话，快说，把仙丹放哪儿？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我早就看出来你心术不正了。打死我也不交！ 哎呀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看来我 要吃人， 哎，不行啊，只能是智取了。 啊！ 哎呀，小鹅， 小鹏干什么？ 小鹏 哦，小鹏庞，小鹏 小庞 小胖。 没想到你只有一个美丽的外表，却只是个花瓶。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我凭什么这么说？ 哼！ 我告诉你， 告诉 你肯定是忘了仙丹放哪了，所以才交不来。我就知道，像你这，你长这么好看的，对不对？所以一般你长这么好看，你只能在白银阶段晃。 白， 你根本就上不了王者。 我都黄金了，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我记得清清楚楚，仙丹我就放在梳妆台那盒子里。告诉你，我不会交给你的。 你不交给我， 嗯， 我就不能自个儿拿去了。 我上当了啊！不行，我先拿， 我抢， 我跳， 我再抢， 我你抢不着， 你抢，我抢不着。 现在仙丹就在我手里了，你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你过来，我就推下去了。 交出来， 你别， 不然我就把毛毛虫塞到你的衣领子里哟。 啊，好恶心啊！我警告你，你不要逼我啊！ 我就逼你哟，逼你哟。 哦，我吞。 哎，不要啊！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假如你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那么你听到的是名嘴麻辣烫为你现场直播的嫦娥女一号升天的发射现场。现在嫦娥的四周冒出了白烟，她的双脚离地了，离地了，是她的双脚离地了，而且她全身闪闪发光，脑袋后面出现了一个金环啊，估计是要做神仙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场观众的反应情况。现场唯一的观众庞蒙张大了嘴巴，很显然是对这一现象显得很是好奇啊，他的眼里呢还有一点泪水，好像是既后悔又难受。我们再把注意力放到嫦娥的身上啊，嫦娥现在位置已经是在半空当中了，突然从他的身上脱离掉了两样东西。我们知道人和火箭不同，没有燃料舱，那么脱了的是什么呢？原来是两只孩子啊，两只鞋子。我们知道嫦娥有两条腿，所以就只有两只鞋子。那么这个嫦娥两条腿，那这个嫦娥四条，嫦娥六条腿，有些朋友可以自己数一下，是吧？现在从外太空传来消息说，嫦娥已经安全的在月亮上着陆了，玉皇大帝亲自为他的这个宫阙啊提了个词，叫做广寒宫。看来嫦娥已经开始了他的神仙生活。我们的转播也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就这样，嫦娥在月宫住下之后，许多百姓感念以前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种种好处，经常拿些糖果糕饼来拜谢嫦娥，拜月的风俗就此产生。至于月饼是怎么来的，那又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故乡青山。

声里抛诉说心中夙愿。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见，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拥抱祖国百年盟约，一句敬业话，那日子九年那一天，鼓声荣耀的那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实现梦。